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秋山先生很是骄傲于自己非常人的见地。 端木翠的生父是端木部落的首领端木桀骜，母亲是余山部落首领女儿余山望姬，这两个部落势力不小，兼又远离岐山，掌控起来本就不易。文王姬昌在时用的是离间之计，让这两个部落互生龃龉，频起争斗，这样一来互有损耗，就落得姬部落独大。端木部落与余山部落任何一方都无法跟姬部落抗衡。谁知端木桀骜偏偏喜欢上了余山望姬，谁知余山部落的首领竟将女儿嫁了过去，谁知两个部落竟然联姻了。 秋山先生连用三个谁知，心中的激越之情溢于言表。 然后呢？ 高伯简听得渐入佳境。 余山部落的首领只有这一个女儿，按照规矩，余山望姬是未来的余山部落首领，端木桀骜是端木部落的首领，那么他们生出的后代不论男女，未来都是要统领两大部落的。 那就是端木翠了。 是啊，可惜事不从人愿，端木桀骜大婚之后一年就亡故了。余山望姬生下端木翠之后，思夫心切，一直郁郁寡欢，七年后也去了。 啊，想不到端木将军身世如此坎坷呀。 高伯简顿起怜香惜玉之心。 更坎坷的还在后头呢。 秋山先生很是嫌弃高伯简没见过世面，当然面上神色依然不显露半分。 端木桀骜的弟弟端木敦觊觎首领之位，欺负端木翠年幼，说什么端木翠父母地下孤寂无人尽孝，连哄带骗的，哄得端木翠同意为母亲殉葬。 同意殉葬？这 高伯简惊得话都说不利索了。 他对外是这样说的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同意了。 秋山先生体现出严谨的求证态度来。 端木翠当时年纪小，许是被逼的也说不定，总之余山望姬死后第二天，端木敦做主，一大一小两口棺椁都入土了。 真埋了？ 余山部落与端木部落离得有些距离，本来听说余山望姬死了，大半数的族人头上都扎着蒲草，捧着随葬的土陶，赶往端木部落吊丧。刚走到半路呢，忽然又听到这个消息。 这可坏了呀。 那可不。 秋山先生追忆前景，历历如在眼前。 啊，一听说连小主人都给埋了，奔丧的余山部落的人可都炸了窝了。听说有些老弱的当场就气死了，青壮族人捶胸顿足，半道上大哭失声，砸碎了所有土陶，纷纷把头上扎的蒲草都给扯了缠在腕上。余山部落逢战要在腕上缠蒲草，这是要同端部落开战了。 然后呢？ 高伯简迫不及待想知道下文。 然后？那还用说？ 秋山先生激动的脖子上青筋直爆。 余山部落那是倾巢而出啊，连妇人都把逮捕的幼儿附在背上出征，临行前一把火烧光了部落的屋舍，意指这一战是有去无回，要么歼了端部落，从此后占据部落的聚集地，要么战败再无颜回归旧地，生死由天。 这未免也太……若真的战败了，余山部落岂不就此亡族？ 他们也想到这一点了，从族人中挑选出六名与端木翠同岁的孩童，三男三女，送去跟余山部落交好的百岐部落，以防万一余山部落战败，希望这三男三女接亲繁衍后代，以期望来日重兴余山部落。 高伯简点头，对余山部落留有后路的做法深深赞同。 当时文王与姜子牙正在附近巡狩， 听闻此事之后彻夜赶来。要知道，他们虽然不乐于见到端部落与于山部落交好，但是绝不希望见到两大部落做生死之争，折损了这两个大部落，西岐的国力就等于削减了十之三四，根本没有能力与殷商抗衡。哎，说来也巧，到的事实，两大部落才开战不久，文王与姜子牙费尽心力才将两家暂时调解开来，言说先行丧葬仪式，让死者安寝。于是端部落和虞山部落暂时停止兵戈，为虞山望姬和端木翠行祭天之礼。哪知典礼之上，原本晴天历历，突然， 他这声突然调子蓦地转作间隙，眼睛刹那间瞪得滚圆，绘声绘色，吓得高伯简差点滚落岸下。 突然之间电闪雷鸣，天地间黑得不见五指，止于祭天的火焰柴堆熊熊燃烧。虞山部落的大巫师本来是围着柴堆静坐念咒，腾的就立起身来，径直行至姜子牙近前，叩首不止，说听到端木翠的哭声，部落的小主人在地下受苦，请姜子牙开棺。当时是虞山望姬和端木翠下葬的第三天，姜子牙左右为难，但是虞山部落群情激愤，只得下令掘坟开棺。 然后端木翠又活了。 高伯简心惊肉跳，他早上才见过端木翠，虽说明白知道端木翠本就活着，但是竟是这样活过来的，实在是匪夷所思啊。 坟墓掘开之时，莫说是那大巫师，近前之人都听到了棺中哭声。端木部落的族人面如土色，叩首不止，姜子牙也感觉奇怪啊，挥剑展开了副棺锁，就听砰的一声，棺盖裂开，端木翠直接从棺中坐了起来。 高伯简实在是经受不住这一惊一乍，抖抖缩缩的道：“ 哎呀，这个，端木将军怎么会直接从棺材里就坐起来了呢？是先生亲眼所见吗？他那时早该死了吧？”“ 哎，都是听说，怎么会是亲见呢？据说端木翠坐起之后，黑云弥散，阳光重新照射下来，近前的人都看得清楚，棺椁内壁一道又一道抓痕，有的深可逾寸，哪里是他一个稚幼孩童能够办到的？后来端木翠成为姜子牙帐下第一女战将之后，有一种说法就流传开来，说真正的端木翠在关中已经死了，后来复活是因为被地下的恶鬼附身。细想想倒有几分可信，端木翠的力气一直很重，行兵斗阵是悍勇狠辣，一般的将领都畏惧他三分，在殷商战将中啊，更是有人称他为鬼杀，谈之色变。 原来鬼煞说的就是他，难怪之前总听说鬼煞旗望风靡，我还莫名所以，原来说的就是他呀。 秋山先生忽然意识到，对高伯简的指点离题万里，已经偏到了鬼故事的环节上了，咳嗽两声，赶紧拉回正题。 端木翠既然不死，端部落和虞山部落的族人自然还是奉他为主，姜子牙认了他做义女，只要端木翠听话，无形之中就等于把两大部落的人都牢牢地控制在手中。你说这义女认的岂非大大合算？姜子牙就是个人精啊。跟随姜子牙之后，端木营的兵将只来自虞山部落、端木部落以及之前提过的百七部落族人，有人指他护短，乃是因为他不收新兵丁，不纳降兵，所有兵将都是心腹子弟，打一个少一个，自然真知重之。端木翠旗下有四偏将七副统，送到百姬的三男之中出了两个偏将一个副统，三女之中出了一个偏将，兼佐端木翠心腹十女，名唤阿弥的将军今日也见过了。端木翠这条命间接可以说是虞山部落的族人所救，所以他对虞山部落最为亲厚，在端木营同一级别之中，虞姓兵丁的地位更高。 譬如近日跟随将军一起来安邑的两名副统，一名唤于都，那就是于山部落的，另一名唤百合子，是百齐部落的，同为副统，但是 言到为止，其意不言而喻。 细花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六指魂醉云无常阳。